梅妃。 Oh,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恩不救两人难呀， 不好还你来路正而不忠之报之恩 呀。哎呀，你再来看这顶凤冠，上面的圣旨可可光大，粒粒心愿，可爱不可爱呀。 公子引导玄帅无一之才，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古玉意，都是齐兵大造型啊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